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32岁的李丽带着2岁7个月的女儿彤彤到一家保险公司应聘，面试还没有结束，却传来了孩子不幸坠楼的噩耗。原来在面试过程当中，因为彤彤哭闹，李丽委托该公司的朋友郭某来照看。郭某将彤彤带到楼内玩耍，任由彤彤独自爬楼梯。就在郭某低头看手机的时候，孩子不慎从4楼拐角处的栏杆的空隙处坠楼身亡。事发之后，李丽夫妇将郭某保险公司以及事发大厦的管理方告上法庭，索赔100多万。朋友们，我们在前几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涉及到这种未成年人的学前教育培训机构纠纷。今天呢，我们把关注的视角转到孩子们在公共场所的一些安全问题。今天通过这起案件跟大家来具体说一说。今天呢，就跟大家说一说女子携幼女面试，孩子不幸坠楼，父母伤心欲绝，起诉三方索赔100万。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李丽夫妇2012年来北京打工，2年多之前，李丽生下了女儿彤彤之后呢，便辞去工作，专心带孩子。等孩子到了可以入托的年龄，她决定外出工作。通过别人介绍，李丽认识了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员郭某。郭某除了拉保险业务之外，还兼有招聘业务员的任务。2016年的2月29号，李丽接到郭某发来的信息，让他前往大兴区的金融大厦的3楼的保险公司去面试。那天因为彤彤哭闹没有去幼儿园，李丽呢起初推辞，但是在郭某的劝说之下，他碍于情面就带着女儿一同前往。因为应聘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应聘人员需要验血并填写各种表格。等到李丽面试的时候，彤彤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因为孩子比较吵闹，于是啊，李丽便委托郭某将他带出了房间。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刘洋法官向记者讲述了事发的经过。 是在某一天呢，带着一个2岁7个月的孩子的妈妈到一个保险公司去面试，去应聘面试。他的这个面试的机会呢，也是通过自己的好友，一个好友介绍，认为这个面试的机会非常难得，他就去了。但是当时本身那个孩子也没法托付给别人，所以就带到了面试的现场。然后到达现场之后呢，由于孩子不断的哭闹，在这个过程中呢，通知他参加面试的好友呢，就把这个孩子接到了旁边，到旁边的一个这个楼梯附近去玩耍，相当于替他临时看护。但是在这个看护的过程中呢，这个孩子非常不幸，这个2岁多的孩子非常不幸，走到这个楼梯的这个2段楼梯之间这个转弯处的时候， 从这个转弯处两个护栏垂直的这个栏杆之间的这个缝隙直接坠落。由于它是不是在这个地面的低层所以最后来呢也是经抢救无效还是这个去世了。 事发大厦的监控录像记录了孩子坠楼的过程。当时啊，彤彤蹒跚着脚步，独自从三楼的楼梯一步一步地爬向四楼。当时啊，一名保洁员在四楼过道打扫卫生，看了一眼之后就转身进了一个房子，而郭某则站在三楼的过道处是低头看着手机。当彤彤到达四楼拐弯处的时候，先是双手扶着护栏，将头探向空隙当中看了一下，然后再缓步抬脚迈出护栏，随后坠落。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其他的楼梯栏杆的空隙都是用玻璃挡着的，而偏偏就是这个拐弯处没有任何的遮挡。事情发生之后，李丽夫妇将郭某以及郭某所在的保险公司、金融大厦产权人兼管理方北京多元电器集团公司告上法庭。 然后这个惨剧发生以后呢，孩子的母亲、父亲就把这么几个主体告上了法庭。第一呢，告了这个本身这个大楼大楼这个楼宇的产权人、管理人这是一个公司，然后又告了组织这次面试的组织者某保险公司，然后这个基于当时临时交托给这个好友来看护过程中孩子发生的这个死亡这个情况，然后把自己原来的这个好友也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呢共同来赔偿自己因为失去孩子造成的损失100余万元。其中一个细节呢，就是这个他这个好友本身是保险公司的一名保险代理人，他告的保险公司呢是本身一开始告的是支公司但是支公司呢没有独立核算的这个功能，所以连同分公司能够承担法定责任的分公司一并告上了法庭。 夫妇俩认为，由于郭某的疏忽导致彤彤不慎从四楼坠亡，郭某为了便于公司顺利面试将彤彤带出房间看管，应该属于职务行为，应该由他所在的保险公司来承担责任。此外，大厦楼梯的防护栏没有完全封闭，而且柱子之间的间隙过大，存在明显的设计缺陷，对此也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及警示信息，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该大厦的产权人及管理者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刘洋。 一审判决是经过审理之后呢，认为在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呢，楼宇的这个产权单位及管理人是同一家公司，认为他呢对这个楼梯间栏杆的设置也存在危险情况的这个因素是熟知的，但是呢他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止未成年人进入这个楼梯间那个现场，认为他在这个管理的过程中没有尽到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给他分配的法定责任的比例是40%。然后对于这个应聘活动的这个组织方呢，认为既然你已经允许了就是参加应聘人员之外的未成年人进入你当时组织活动的这个区域，那么跟你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发生了意外不管是在你允许你的员工进行这个临时的看护，还是在这个你对情况也有一定熟悉程度的情况下你没有及时的警示提醒等等原因之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给这个组织者就是保险公司这一方分配的责任是30%。然后对于这个临时看护孩子的这名孩子父母的好友呢，认为基于他本身的认知能力等等，另外基于他当时是临时看护，确实也没有履行到这个监护的职责，造成了孩子意外的发生，也是对孩子意外的发生呢有这个直接的这个作用力，所以认为这个个人呢应该承担20%的责任。另外呢，孩子的母亲孩子的母亲当时在一审庭审陈述中提到了自己是碍于情面也认识到本身应该看管幼儿，但是碍于情面呢还是去代理幼儿去应聘了 确实也有不当不妥之处，认为尽监护职责也不够到位，所以呢，对于孩子的母亲，分配了10%的责任，就是换句话说，减轻了侵权的其他主体的10%的责任，责任比例是这样分配的，总额呢，总损失认定的损失是120余万元。 在一审判决作出之后呢，多元电器公司曾经表示，对于一个2岁的幼儿而言，脱离大人的看护，在成人的办公室和大楼里走动，随时都会发生危险。幼儿不能够离开监护人或者受托人的看管，不仅是法定义务，也是常识。孩子的母亲将孩子不当委托给他人，具有重大过错。此外呢，孩子的母亲将孩子交给严重不负责任的郭某，是受托人筛选不当，也是没有尽到法定监护职责的表现，而郭某将幼小的孩子脱离随身看护，属于严重的失职。多元电器公司认为，就自身而言，金融大厦属于办公大楼，并没有未成年人的活动场所，它的设计施工也是符合国家有关要求，并且经过依法验收的。作为大厦的管理人，除了提供正常的秩序和安保职责之外，法律并没有苛责其有更高的义务，没有要求对儿童施以额外的安全保护义务。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刘洋。 除了孩子的父母这一方，其他几方都向二审法院提出了上诉。他们的上诉的主要理由和请求呢，其中一个争议焦点就是责任范围，各自的责任范围的问题。对于这个大厦的产权和管理人来说，他上诉认为自己对于本案伤亡事件的发生没有任何过错，认为大厦呢是经验收合格的，自己作为这个管理人不存在其他的额外的义务，所以认为他自己的这个责任比例40%过高。另外呢，对于这个赔偿金额中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也提出了质疑，认为一审呢，根据城镇居民的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的数额过高，孩子在去世的时候仍然是农村户口，但是两者相较的话，如果改成农村标准来看，这个数额会大幅下降。他们认为这个法院一审法院适用的标准太高了，认为应该还是按照他的户口所显示的这个内容来界定他的这个死亡赔偿金的赔偿标准，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然后在这个另外呢，对精神损失赔偿数额等等其他的这个损失的金额上也提出了异议。然后这个看管的这个个人呢也提出了上诉，这个个人上诉的主要理由认为呢，自己作为保险公司的员工，当时是在履行职务的行为，就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发生了这个事件，那么他认为责任就是说真正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不应该是自己，而应该是自己的单位，就是说自己在这种履责活动中形成的这种损害后果，依照法律规定，他认为应该直接由单位来承担，自己也不应该担责这是他主要的上诉。另外呢，他也提到在一审起诉的时候呢，因为之前是好友嘛，所以这个原告方就是孩子的父母也曾经口头表示过呢，对他是不希望，本来并不指望让他来承担更多的赔偿责任这是他上诉的主要的想法。然后保险公司上诉呢，主要是认为第一个理由跟这个刚才所说的产权管理人这个理由几乎是一致的，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自己只是当时应聘活动的组织方，并不是大厦的管理方或产权单位，对于当时这个护栏是否符合相关的规范，对是否存在瑕疵，以及楼梯间是否存在这种安全隐患自己不是属于自己控制的范围内风险控制范围内。另外呢，对于这个人员来临时看管孩子，认为不属于这个个人这个员工本身的工作职责范围，所以呢，保险公司也是不同意承担本案中的赔偿责任。另外呢，关于赔偿金额所持的意见和刚才所说的这个产权单位的意见是完全一致。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今晚拍案。 这起案件在二审开庭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李丽夫妇啊并没有到场，而是由这个孩子的舅舅来到了法庭。孩子的舅舅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呢，一直到现在孩子的父亲和母亲还没有真正的从阴影当中彻底走出来。 还是没有这个怎么说，怎么说呀？毕竟这事情发生了，肯定是算是一道坎儿吧。 不久之前，这起案件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法院首先认定孩子坠楼这一惨剧的发生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就本案客观事实来看，李英诺坠亡这一损害后果并非本案中任意一个主体的行为足以直接导致的，而是与以下几个因素紧密相关：一、郭玉荣监管看护缺位；二、楼梯护栏不符合民用建筑的相关的通用的标准；三、主办方安全保障义务未充分尽到；四、李丽未充分履行监护职责。 孩子的母亲是否应该为自己孩子的坠楼而承担责任呢？法院认为不应该因为李女士将她的女儿交托他人照管的时候坠亡而苛责李女士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 李一诺系未满三岁的幼童，显未达到对环境安全形成独立认知的年龄阶段，更非具有可辨识识别自己行为危险性和环境安全程度的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本院虽能体会在被上诉人李丽协女面试之际工作机会对其的重要性，但不论是作为孩子的母亲，还是作为带领其步入社宿大厦这样的公务场所求职的监护人和陪伴者，更应负有对其进行安全看护和监管的法定职责。既然协幼女前往，理应更加审慎地处理好孩子在应聘中可能出现的哭闹等情况，并做出更为妥善的安排。但就本案其陈述来看，在准备方面显然不够充分。同时，李丽前往涉诉场所系因面试应聘之需，其对大厦内的建筑情况并非熟知，而事发的楼梯通道亦非所有往来公众的必经途径，即在其将幼女托付他人照顾之时，亦无法预料且未能轻易观察到大厦楼梯区域是否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加之通常的面试应聘过程不会持续较长时间，故本院认为在本案中不应因李丽将其女交托他人照管之时坠亡而苛责其承担更多法律责任。 接下来，作为涉诉的大厦的管理方和产权人，又是否应该为孩子的坠楼而承担责任呢？法庭是这样认为的。 作为涉诉大厦涉诉区域的管理者，多元电器公司对于建筑内的情况应当比其他各方当事人更为熟悉和了解。从客观环境因素来看，楼梯护栏间距较宽一截，虽非导致李一诺坠亡的充分条件，但在本案中确属必要条件。根据该公司在一审中所作陈述，其对于涉诉楼梯护栏立杆间距曾认可为 0.25 米，后一层表示为 0.20 米和 0.18 米，且亦陈述楼梯拐弯处没有玻璃。在一二审过程中，多元电器公司均提出涉诉大厦系写字楼办公场所，不是少女儿童活动的场所，但即使该大厦确为写字楼之规划用途，其亦未能举证证明该大厦作为公共场所而严格禁止未成年人进出，未证实其对随母亲进入的李一诺进行了有效阻止，亦不能证实其已就楼梯栏杆安全隐患进行了明确提示和防范处理。对于仍属公众能够正常通行的公共区域来说，其未能提供楼梯栏杆间距达 0.1 米以上的建筑依据和设计标准，而该距离显然已经超过了目前我国一般民用建筑所采用的 0.1 米的建筑标准。本院认为，作为公共场所，该建筑内的构造和设施除应经国家有关部门竣工验收外，亦均应达到保障公民安全的一般标准，该种安全保障不应仅系作为公共场所管理人的责任范畴，更系其在允许公众进入场所后所应审视和关注的问题。基于公众之信赖而使之权益得以保护和尊重是管理之责，也是安全之需。因多元电器公司在事发前未能注意到该处安全隐患，未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亦未对此举办活动的组织者和通行人群予以提示，故应就上述不作为之疏失承担一定责任。 而在这起案件当中起到非常关键作用的照看孩子的郭某，法院认为郭某的过错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应该大于栏杆间距过宽这一环境，因此呢，郭某的责任应该大于大厦的管理方。 对于损害后果发生的作用力因素相较而言，看护孩子的郭玉荣未能充分保障之过错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所存在的原因力应当大于栏杆间距过宽这一环境条件。 郭玉荣与李丽本为朋友，在其通知李丽应聘机会的情况下，为保证李丽面试顺利完成，而在李丽应聘过程中将李一诺带往楼梯处等待，其本意系为解决李一丽当时之困难，同时也为保障面试效果。但根据本院当天播放的现场监控视频，其未能随时陪伴在楼梯之中玩耍的孩子周边，使其脱离了能够防范危险发生的距离范围。在李一诺对危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未能提前发现安全隐患，亦未能在孩子即将下坠之际及时拉住或阻止，未能有效看护年仅3岁并无自主意识的幼女，而导致了惨剧的发生。虽其有朋友之意在先，但亦有委托之责在后，本院认为其民事责任范围应大于多元电器公司。 此外，法院还认为保险公司作为应聘活动的组织者，没有能够对孩子进行合理的安置和妥善的看护，也没有对在现场临时看管孩子的雇员进行有效的安全提示和约束，所以说呢，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太平寿险大兴支公司作为应聘活动的组织者，该公司未能对被允许进入其招聘活动区域的孩子进行合理安置和妥善看护，亦未对在现场临时看管孩子的雇员进行有效的安全提示和约束，该公司亦应就本案中的损害事实承担相应责任。 最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各方当事人所应承担如下的责任比例。 综合以上各点因素来看，本院认为各方当事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及郭玉荣40%，多元电器公司30%，太平寿险北京分公司20%，李丽10%。 此外，法院还认定保险公司应该对他的雇员郭某的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本案中，郭玉荣看护孩子的过程发生于其在保险公司执业期间，其看护目的是保证前来面试的人员顺利完成应聘活动，且其本身的工作职责亦与招聘他人从事保险代理有关，故依照前述法律之规定，应由太平寿险北京分公司对存在重大过错的雇员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连带赔偿责任。 最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如下的判决。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2016-0115民初4168号民事判决第4项；二、变更原判第1项为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李丽医药费、交通费、丧葬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241035.70元；三、变更原判第2项为北京市多元电器集团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李丽医药费、交通费、丧葬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61543.47元；四、变更原判第3项为郭玉荣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李丽医药费、交通费、丧葬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482017.30元，由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审判决之后呢，郭某的代理人对记者说，他觉得呀，二审法院所调整的责任承担的比例对于郭某来讲实在是太重了。 我觉得郭玉荣不应该承担这么高的责任，我觉得有点高了。 李丽夫妇的代理人向记者表示，对于这样的一个终审的结果表示满意。 我们认为这个判决结果是相对比较合理的。这郭玉荣本身他确实是在一个执行一个职务行为，在一审的时候呢，我们甚至刚开始没有告郭玉荣，我们只希望这个保险公司和多元电器公司去承担这个责任。然后呢，这个在一审的过程中是两个被告，就是多元电器公司申请追加了郭玉荣作为这个共同被告，然后呢，这个一审法院要求郭玉荣承担了20%的责任。 这位代理人还向记者表示，最后呢，判决保险公司要承担连带责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好处，那就是最终在案件的执行的时候遇到的阻力可能会更加的小一点。毕竟作为保险公司，他的支付能力要比郭某个人强上很多。 几个方面的考量嘛。第一呢，就是郭女士确实是一个这个履行了一个职务行为，从法律上说我们认为她是履行了一个职务行为，和二审判决的结果也是一样的。第二呢，我们是从这个支付能力方面考虑，我们认为一个自然人可能不足以支付这么多的这个赔偿。 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也是从这个人情方面的考虑，毕竟是这个吕女士的朋友，我们不想让这孩子的看护过程也确实是一个这个无偿的看护。判决的结果，我们认为这个责任的划分比例是相对比较合理的。现在呢，要这个保险公司和郭玉荣承担40%的这个责任，就是连带责任，就是对我们这个被上诉人来说也是一个保障吧，就是我们再去执行这个判决的时候可能更方便一点，因为那个保险公司可能有资金的偿还能力。 在宣判之后呢，案件的承办法官刘洋呢也向记者解释了之所以二审做出改判的考量。 伤亡事件的背后不仅仅是我们应该关注一个未成年人啊怎么样去挽救或者怎么样去防范他不出现危险，更多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到对于公众来说，走进一个公共场所我们就应该能够保证自己安全的出来啊，而不是走进公共场所的时候我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意外伤害在等待我。其实充分地认识到这个风险，然后对于这个场所的管理人，他的这个经营者，我们并不是想给他加重额外的负担。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也能体谅到这些管理者经营者也是用尽了很多的办法去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社会是要不断发展进步的，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也是在不断进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标准停留在一个一般性的水平之上，我觉得是体现不出来咱们国家发展进步的这种幅度脚步和方向的。所以我们认为在处理这类案件中，我们所采取的标准既要符合法律的规定，又要符合一般大众的这种心理上的预期，更要符合我们现在社会所崇扬所弘扬的这种真正的有价值的这种秩序观这种价值观。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样，我们的判决才真正能够以法服人，以理服人。 这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幼童坠楼案就此画上了完满的句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案件宣判之后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了通过这起案件所反映出的一些问题。通过这起案件到底能够折射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究竟怎样做算是尽到了呢？法院最终做出终审改判的考量又是什么呢？我们会在明天的今晚判案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共同关注。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判案，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也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